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就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大家也可以打开手机当中的 APP 唱吧 APP， 点击右下角的发现，就可以在直播专区实时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因为刚刚周主任也提到了，我们是一档既可以听又可以看的广播。如果你没有唱吧的也没有关系，打开微信，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这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了。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 帮忙的关头，帮忙。 讲完了之后，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掌声欢迎今天的音乐爱好者，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校园歌手冠军。我们欢迎吴泽宇。 欢迎。 大家好，我叫吴泽宇。今年20岁，来自于天津体育学院运动与文化艺术学院。 20岁的男歌手啊， 是让人很紧张的。就今年20岁，只要20岁一出来就赢了，赢了。 你青春无限。今天来我们节目，其实我们节目有很多的这个歌手，看到你这个履历啊，我觉得你就是非常执着的一类歌手了。15年呢，获得的是有一届歌手的第10强哈、啊。 对。 第2年呢，直接全部干到了冠军，那9个人都没有了，是不是没有再有去参加的这个欲望？ 有一部分原因吧， 是不是？ 对， 算是回锅选手，然后又拿了冠军。对，因为第一年参加过嘛，第二年又参，我是不是说回锅这样 不 太合适？不 甘心。 那个，记得你最后的那一次得第2届冠军的时候，唱的是哪首歌，震撼全场？ 应该是 Beyonce 的 Listen。 哎呀， 难度超级大呀！ 男生唱 Listen。 是，而且就是因为音域也需要转一下。 是原 key 还是降调，还是重新做的伴奏啊？ 不是原 key， 就是 原 key 肯定不行， 那崩溃了，崩溃了。 是，就是网络上有男生用的一个。 祝贺你！其实从我们的这个吴先生哈、吴先生这个装扮来看，生活当中非常的写意和随意，很嘻哈。我感觉一般嘻哈有一些符号，是不是鲸鱼？你觉得？ 鸭舌帽， 然后 以及大链子。 对，然后就非常漂亮的一些图案。 对， 很有自己的个性。你是这样的人吗？在生活当中？ 我会比较这样，我会比较喜欢这样去装扮自己。 哦， 但是可能生活当中不是一个特别嘻哈的人。 哦， 就打扮是 freestyle 的，但是歌路不是 freestyle 的，还是有自己独特的歌路的哈。 是， 在我们活力酒吧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当中呢，老朋友、新朋友都涌上来了， 老九看到了， 对，每次都追随着周准， 老九捧场来了。 我要认真的跟你讲一下，就是你在的时候他才会出现，你不在的时候他都不冒泡的。 我真的相信这句话，我相信了 哦。真爱粉哦， 对，真爱粉哦。 是，还有您要在路上都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今天持续关注一下泽宇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表现。 是， 那当然今天一开始。泽宇还是有一首歌要送给大家的哈，今天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王力宏的爱的 就是你。哎，你怎么有迟疑呢？你没有看他又看我，最后看到我说爱的就是你。 哇，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要准备好了吗，吴先生？ 那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 我是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准备好了吗，吴先生？ 准备好了。 不，他不用提字器的。 对，他说自己完全可以背得住， 挺厉害的。 因为我们又卖了我们直播间的一个小暗器，就是其实来的很多嘉宾，你会发现啊，他们眼神没有在正对着你看，是因为他们偏偏的在看旁边的提字器。今天泽宇就是歌词全在我心中，一开口就让你跪。来，我们来听听爱的就是你，来自今天音乐爱好者吴泽宇的表现。 唯一爱的就是你，真的爱的就是你， 失去才会懂得惊喜，当我珍惜你，伤与痛就是爱与深，我不怀疑。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 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哦，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把你捧在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与痛就是爱与深，我不怀疑。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我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 yeah, yeah, yeah, yeah, 就是你 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把你紧紧拥进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哦，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真的爱的就是你，我真的爱的，我真的爱的就是你。 我要爆灯，我要爆灯， 转身，我要下去， 对，我战车冲下去，哪怕有陈奕迅是惊吓我也不怕 惊吓。哎，我在想他唱歌，他在20岁的时候这么自信的状态，厉害的泽宇、哦、 哎，对，就真的是你看坐在那边聊天的时候可能是腼腼腆腆的，不太喜欢张口说话， 话筒 是完全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超级有魅力的。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把泽宇先请回我们的访谈区来跟他聊一聊他的音乐生活，进入今天的魔音秀。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我真的感觉是零瑕疵的一段表演，你自己觉得有演唱失误吗？我没听出来， 就紧张吧。 紧张完全看不出来，就我觉得你在说话的时候是紧张的，以至于离我们的话筒都极远。对，但唱歌的时候完全没有，就像完全换了另外的一个人一样沉醉其中。这种呢在学校里面你知道十佳歌手， 对， 以前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啊、大家都是会追着去，就像小粉丝一样， 就很有讨论他的人很多，比如说关注你的人也很多，比不唱歌的人要多得多、嗯、是吧？ 对，特别是像你们学校又是有专业院系在专门学习这个专业的，所以可能你遇到当时比赛的对手就是自己的同班同学。 对 对，然后 然后呢后来就发现哎，我赢了你们哦，我是全校第一名哦，会有怎样的心理活动想特别指导一下。 因为我第一届就是十强嘛、 啊、 然后被淘汰了，就是 很不服， 对，挺不甘心的，挺不服。 嗯， 然后其实第二届的时候其实要不要去参加一直在考虑了很久。 嗯， 因为有挺大的一个心理负担，就是万一这次又 不如之前那个名次的话，你会想太多， 二十强都没有进该怎么办，好尴尬， 就很尴尬。然后最后拿了冠军之后其实是懵的， 懵的， 对，就是很懵。因为我 啊 虽然可能在唱歌的时候拿起话筒的时候是比较投入的一个状态，比较自信，但是 对 我对自己的一个结果就从来不是那种 悲观主义 者，对对 对， 不抱乐观的期待， 对，不敢去想最好的结果。 当他最后宣布我是冠军的时候其实挺惊讶的，就是挺懵的。 完了怎么办，获奖感言我还没有写，我就写了淘汰感言，要感谢谁感谢谁。 你人人都有 AB 面的，其实他好像有点墨菲定律的意思。 对， 那次来了一个推荐的歌手，他说墨菲定律，就是一切都会往前走，一切没那么简单。你好像都想的比较那样哈、啊。我觉得年轻阳光应该有一颗永不言败，就爱怎么样怎么样的一颗心，放松才有好的名次。你看 ，Listen， 听我的就是冠军了。 嗯，所以在台上那一刻，你可能现在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看到泽宇是一个非常腼腆的形象，但其实内心是有一股劲儿在的。包括第一次拿到十强不服输，第二次去直接摘的冠军哈。包括我可以想象你当时唱 Listen 时候的表现。因为那首歌到中间副歌部分的时候真的太带感了， 我就整个人就完全把自己那个东西全释放出来给别人听， 对吧，压抑的想要讲述的， 对 啊，全符合你。 哎呀，遇到了知己啊，你们两个张宝宝把我先扔一边去，是不是？ 来来看看唱吧， 那我就要来聊一聊大家了哈、要点名表扬一下成功377关注了主播、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我们活力982的直播间当中关注我们， 谢谢。 这样每天下午18点都可以在这里和我们的音乐爱好者相约了。其实之前也有朋友跟我说，哎，静宇，我开车正好听到你的节目了，那你们是真唱还是放 CD 啊？那我们这当然是真唱了，因为你直接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看得到的。 我们这个真唱而是完全通过歌手真实的 live， 有些音乐节目都是加过 page 加过效果的出现的声音，我们是完全原音重现，好不好？ 是，所以大家每天在下班路上哈，今天是一个美好的周末，可能您在行驶在北京的各条路上，但是呢可以听到今天有一个自己心中怀揣着音乐梦的大男孩吴泽宇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来分享自己的音乐。 有些问题想要问你一下啊，第一个问题我特别好奇，演出当中的趣事。其实我们说演出当中的趣事一般都是要不就是出了一点瑕疵，要么就是啊，你有没有趣事呢在演出当中？ 有吧， 有啊， 就是在我 第一届的时候， 高三的时候 不应该天天学习题吗？还唱 什么歌？我看不到你的看不到你的帽子的，你可以说高三怎么了。 高三的时候就是因为要毕业了嘛， 啊， 然后办了一举行那个音乐会。 哦， 当时是高一的学弟学妹，不是钢琴校吗？ 是， 就是虽然我这个人就是不是那种特别自信的，但是在台上还是想表现自己。 你是一个舞台欲很强的人吧？舞台人来疯着， 你是为舞台而生的，就站在那的时候整个感觉不一样。就他坐在这儿的时候，你发现就习惯性的身体前倾，然后说话也不敢抬头看大家。对，但是唱歌的时候完全没在管你的。 是的，是的，是的。 对，然后就当时唱了一首 You Raise Me Up， 哎呦， 然后 你就喜欢挑男的歌唱是吗？ 这歌也很多气息 的、 啊、 当时就因为感冒了， 哦， 之后就状态很差， 嗯， 然后其实当时是想对着学弟学妹去表现， 耍个酷， 对，表现一下，然后当时后面就全程在破音，然后 全程 在破音， 因为 他一直是在那个高音， 是的，是的，很酷， 基本上每次一到那个就是那个最大的突破，然后台下来之后就听他们在小声议论叫我破音哥。 哎，其实我个人感觉 有回音哥就是破音哥。 就是如果一个歌手特别全情投入演唱一首歌，即使破音大家都会觉得很理解的。我希望大家是这样想象的，你那个破是真的是破到我没有边际了。 对，就是就可能不管你在干嘛，只要听到这个破音肯定会笑。 哦，对， 因为那没办法，那首歌的副歌部分编排的就是一段接着一段， 是的， 就有 像潮水一样， 然后又高起来 You raise me up， 又更高，所以这一破起来真的就没完没了，你连补救的机会都没有。哎呀好尴尬呀。那后来还好已经是高三了，反正我走了谁也不认识我，然后会有这样的心理状态。 当时我不止一个节目吗？不止一个节目， 哦，还有很多， 总有三个 唱歌的节目，都是唱歌的， 都承包了。 对，然后我 You Raise Me Up 是独唱， 对，独唱， 这两个是跟朋友一起合唱， 合唱啊、哦， 然后 You Raise Me Up 失误之后，然后上两首歌算是圆回来了， 那不错。对，唱功是有的，舞台经验也是有的，只不过你在特别激动的时候呢，气息压不住的时候，容易产生一个破音的感觉啊。没关系，我觉得破音是一个好歌手的开始，谁没破音呢？嗯， 谁没破过音呢？ 对 是吧？我在挑战新歌声破过多少回了？你说 对， 我特别 天蓬都 对我特别怕，就是咱们你知道有很多的热心观众，没事喜欢截你很糗的片段， 对， 到时候给你拼一个 表情、啊， 求不要寄给我， 是非常好玩 的。真 的， 大家时不时都会甩表情包，就是你在视频直播的时候，可能随便我翻个白眼什么，他就会截下来。 对，爱的就是你就对了。关注他，他可以截他的屏，是不是？ 对。 但其实发现泽宇唱的这么好哈，简单了解了一下，他其实并不是说从小就开始家里很有 世家那种 再去培养的。 嗯，什么时候开始学音乐的？哎， 接触音乐是高中吧？ 高中。 对。 哦。 我高中之前是特别喜欢画画。 哦，他现在夜生活也喜欢画画。 对，就。 音乐和美术两个都沾边， 人家都是艺术， 但是我不喜欢学，因为可能身边的一些人吧，他们学美术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考大学， 走一个特长生， 是是， 素描啊一些专业的东、专业的东西，但是我就是比较讨厌那些东西。 你喜欢什么风格？ 只喜欢画一些自己喜欢画的，就比如说小时候看的七龙珠啊一些漫画， 画人物， 对，我喜欢把书摆在 临摹那边， 很难的。 哎，你会临摹的很像吗？ 还可以吧，其实就是如果说是没有画过的第一次画的话还可以，然后画的多一点， 这就是客气。因为你知道在高中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么经这样的经验、就有一些喜欢画画的同学，你翻一下他们的课本，他们会把课本里面的那些插图的历史人物全部改成其他的，比如说特别经典的杜甫的那个， 对对对， 很形象。 你会这么画吗？ 会 的。 你都画过谁、把谁画飞掉了？ 应该是只要有人就会画， 只要有人 就 会画， 就是可能你不一定会把它画成什么，反正就是你写的，我就是想到什么画什么 啊。有没有这种经历很浪漫了？我想到忽然浪漫一个情节，在图书馆里看书，然后对面坐一个朋友或者熟悉不熟悉男生女生，画画他，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机会？ 不一定告诉他，对， 悄悄的， 就是比如说周准在自习室自习旁边坐了一个我。我并不知道我在很认真的看我的书，但他在旁边偷偷画我。 无敌的侧颜呢？ 无敌的侧颜，给大家一个侧颜看。 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啊。 这个没有过， 没有过， 我没学过。对， 人物、 画人可能 漫画人物。 对对 对。其实你这次来节目，应该拿一张你画的一个素描，我们一放大家看一看。 对，但泽宇是属于很腼腆 的， 他说：“哎呀，已经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是上了高中以后，就突然对音乐产生兴趣了。 是我初二的时候。 初二。 有一天在写作业嘛，在教室写作业，我的同桌放了一首 Justin Bieber 的 Baby， 那时候应该是那首歌最流行的一个时候，然后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问他，我说这是男生还是女生？他说这是男生。 Baby, 然后就被这首歌洗脑了， 洗了。 因为我在上高中之前，就是从来没有跟家里面说过有关于一点音乐的一些东西。 你自己会听吗？也会听是吗？ 听肯定会听，但是听的很少 啊。 然后就自从听完那首歌之后，我就去网上去查这个歌手。 真的是谢谢音乐的魔力，一下子就把你的心里点转移了。 对，然后初中毕业之后，我说 我要唱歌， 我要学音乐。 哇！ 哎，我觉得这让我想到了一个，因为今天他有戴一个帽子嘛，有点像 PG One 的那个装备，压低一点。然后因为有一期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在中国有嘻哈这场比赛当中，Hip Hop Man 那个欧阳靖他写了一段歌词，他说：“在我多少岁的那一年，我打开收音机听到了谁谁的一段旋律，所以不是我找嘻哈，是嘻哈来找我。” 是的，现在是冠军榜单的歌曲，就那首歌， 对， 欧阳靖，对， 是嘻哈来找我，所以这也是音乐来找到的德语，所以在大学的时候就有很有倾向性的报了音乐类的院校，对吧？ 对，因为在我们家那边，想要考大学的话，只能通过美声和民族唱法。 是的， 所以你当时是美声还是民族唱法？ 是美声吧， 美声，男中音、男低音、 男 高音、男高音。 对， 唱的曲目是什么？应试的时候，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嘉陵江上》。 哦呦，《嘉陵江上》应该是个偏男中音的歌曲。我的，你应该 就是 我的家， 那是松花江上。 在东北，我坚持唱完，好尴尬。那《嘉陵江》是一开始是不是很缓？我记得。 对，反正就是特别有气势 啊， 特别有气势。 是， 可能我声音。 现在比以前要稍微的薄一点，以前可能是比较厚。 其实从你唱的《爱的就是你》这首歌里，就听着他的气势，练过的气息，就是爱好者和练过的人唱歌是不太一样的。其实你唱的再好，你的气息跟练过的人还是有差距的。 所以听完我的松花江上，你觉得我是爱好者还是？ 你是练过，没怎么练好。确实是有感觉的啊。其实我们说刚刚金鱼说的很对，是音乐来找他的。那贾斯汀比伯是你的启蒙，带你入殿堂的歌手，那现在听的比较多的歌手是哪些呢？中国的、外国的、国外的都可以讲讲，看有没有跟鲸鱼重合的部分。 现在听的很多的还是贾斯汀比伯 啊，你看， 那就直接来贾斯汀比伯的歌吧。我们今天又准备 Bieber 的歌哈，是是是，今天又准备一首来自 Bieber 的 Love Yourself。我们也请泽宇来， 有请有请， 一步到我们的表演区，给我们再带来一首歌曲哈。同样这个时候呢，在我们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当中，何日君再来、笑语夜行、心肝宝贝、宋锦涛声都是来到了直播间当中。 谢谢大家， 点名感谢一下心肝宝贝，也是关注了我们。大家接下来呢，也可以哎，你觉得泽宇唱的怎么样呢？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播666和小礼物走起。接下来要他带来一首音乐来敲他门的这样一个偶像级的选手哈、Justin Bieber 的歌曲叫做 Love Yourself。 泽宇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这个是一推就要唱的，因为这个伴奏是这样的。 没有，他前面 有一点点 有空的， 有空的。好，准备好了， 打个劲儿，预备走。 For all the time that you read on my print、yeah. And all the clubs you're getting using my name, I think you broke my heart and good for goodness sake. And all the clubs you're getting using my name, yeah. And I didn't want to write a song, cause I didn't want anyone thinking I still care at all. But you still hear my phone upAnd baby, I've been moving on, and I think you should be something I don't wanna hold back. Maybe you should know that my mama don't like you. She likes everyone, and never don't like to admit it I was wrong. Yeah, I'm bad, I could have been my job. Didn't see what's going on, and now I know.I'm better sleeping on my own, cause if you like the way you look that much, oh baby, you should go and love yourself. And if you think that I'm still holding on to something, you should go and love yourself. For all the time that you hate on my friendAnd all the problems that you knew were not there. And every time you told me my pool's a love pool. And all the clubs you're getting, you and my boy. And I didn't want to write a song, cause I didn't want anyone thinking I still care at all. But you still hear my phone up, and baby, I've been moving onAnd I think you should be something I don't wanna hold back. Maybe you should know that my mama don't like you. She likes everyone, and never don't like to admit it I was wrong. Yeah, I'm bad, I could have been my job. Didn't see what's going on, and now I know. Yeah, I'm better sleeping on my own, cause if you likeThe way you look that much, oh baby, you should go and love yourself. And if you think that I'm still holding on to something, you should go and love yourself.For all the time that you breathed on my face, and all the clubs you're getting, you and my name, I think you broke my heart and go for goodness sake. And all the clubs you're getting, using my nameAnd if you think that I'm still holding on to something, you should go and love yourself. And if you think that I'm still holding on to something, you should go and love yourself. 声鼓励鼓励， 这真的就是刚刚那首，如果叫开口跪，这首就叫开口哭，第一嗓子就特别能征服大家啊。没有关系，泽宇你就可以留在那个地方，一会儿还有一首歌要送给大家。 是的。 不过在这之前呢，今天泽宇也是准备了一支 MV 啊，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 嗯，这支 MV 是欧美一个说唱歌手李尔维恩和火星哥布鲁马尔斯合作的一首歌曲的名字叫做Mirror， 意思就是镜子。 嗯哼。 然后这个 MV， 就是风格挺黑暗的那种 啊， 就是 啊，原来你喜欢这种系列啊？ 不是不是，就是他一进去的一些画面感啊，就是觉得是一个看了会比较压抑，不是那种特别黑暗光的感觉。 黑暗是很有情绪化的画面， 对 对 对 对， 嗯，是。那欣赏泽宇的 MV 之前呢，我们还是需要点点名哈。刚刚有一个话筒的朋友，他说20岁的声音真棒，哎呦一出来特别抓耳朵，以及夜行连续给你大概送了20几个情人玫瑰以及小火星，好，再次已经 真的打动到了， 对，一并谢过大家。在这支 MV 过后呢，我们还是依然会有今天的校园歌手冠军吴泽宇为大家带来他的有故事的歌曲以及他的故事，我们来欣赏这一首 Mirror。哇哦，确实一开始的时候感觉还蛮暗黑的，因为全部都是一些纹身的身体的在展示。是，那今天因为我们播放平台的这个关系哈，好像大家可能听不到声音，不过没有关系，那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有故事的好同学，然后来听一听泽宇给大家准备的有故事的歌曲以及他的故事到底是什么呢？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新歌声。 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 今天的故事呢，来自于非常有，我觉得他这个内心非常沉静，跟他年龄完全不符的吴泽宇啊。 对，因为我们觉得20岁应该是青春洋溢，然后天不怕 张扬， 是，但是泽宇呢也有内心的那一份坚定和想要展示的成分在，可是他外在表现呢就有点哇，真的最近特别像我的男神 PJ1，就是不怎么说话，酷酷的，但是一开口哎，就所有的人，我就特别喜欢他的， 目光都在他身上， 对，他的一句词就是一对一 battle 的时候，你们都没有人敢选我，就是我超厉害的那种。 是的是的， 我觉得你在你们学校应该也就是，如果真的要那种什么歌手踢馆赛的话，没有人敢选你。 有没有踢馆第二届的时候也算是踢馆了？哎，不算踢馆， 就一对一对抗的 那种 比赛。 对，有 有啊， 对， 有人敢选你吗？ 这个他是一些通过抽签的， 抽签的方式， 对。 但是来者不拒，大家会可能就是说，哎，抽到看那个签上写到是泽宇，就会说，哎呀，怎么这么倒霉，第一轮就抽到他，会有这样的心理活动在哈。 其实我还有很多就是类似这样的朋友，就是他平常不怎么说话，然后打扮也是酷酷的，有他的格调，但只要在话筒面前，只要在一个适合他的场合当中，一下整个人就呱就算四射的感觉。 是， 对。 但其实泽宇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像带来第一首歌曲《爱的就是你》，属于就是很欢快的，包括 Love Yourself 也属于稍稍带一点漫游节奏感的。但是接下来呢，哎呦，听听准子今天配的这个音乐呀，就已经很煽情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先唱歌还是先讲故事？ 先唱还是先说？你说吧。 嗯， 听你的。Chris 五， 可以先说吧，那就先说吧。 先说啊， 对， 这个末班车其实这个歌曲是很多人唱过哈， 对， 我还比较喜欢信的版本，虽然那天的嗓子不太好，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好。你为什么选择末班车这个歌曲？坐过吗？末班车，深夜的时候有吗？ 坐过， 有的啊， 对 啊，有没有情节？这个歌曲， 是有情节的，但是这个情节跟那个末班车没有关系，就是跟我坐那个末班车没有关系 啊，哎， 就是 情绪出来了， 给他一点时间。 对， 怎么说嘛？因为20岁嘛，就是说， 不早了。 对，不早了。你要说没有谈过恋爱，其实是不太 对、啊、不 太可能 了。对， 对 啊， 就是说， 应该是之前的谈了一次恋爱吧，然后、最后两人分开了嘛、然后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在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我是比较愿意去听一些悲伤的歌， 嗯， 去让自己更加悲伤， 自虐型的。 对对对， 我也是这样。 Me too。 对，然后当时就听到这首歌， 真的 就觉得 还挺符合的 啊。对，就感觉 对 心里难受，然后那种感觉，但是又很爽。 对对对对对，就我们可能就是直播间里面三个人都是这样自虐型的，所以想问问正在狐狸酒吧的直播间当中的朋友们，你们是这样的吗？但我有朋友真的他是失恋了之后，你知道人在刚失恋的时候有一段状态是会迎风流泪的，其实你什么都不做，可能一阵风吹过来，你就感觉自己的玻璃心破碎了，就会哭出来。所以任何的音乐的东西都不能听，一听就难受到不行。 对， 更何况是听这种本来就极扎心的，哇，老铁啊！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这样想，我们三个心脏还蛮强大的， 就属于 自虐 吧，就虐完了就好， 享受 更快一些， 然后再愈合， 嗯，是 再重新自虐。 来，我们就回到这一首末班车当中来听一听泽宇的演绎，带给我们当时失恋当中的那种感觉吧。虽然说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歌曲带给你的感觉依然还在。 有种你来的时候，轻柔的额头终于再没有苦痛，走得太累了，眼皮难免会沉重，你没走是应该回家坐坐，悄悄地刺进耳朵，这一次回首恐怕再没机会问候，最后一遍了，换你躲进双周，想靠在曾摇动我的天空，别说话，泪水你别带走，镜子里的我遗留下你轮廓上的笑容，别逗留，末班车要开了，你不过先走，真爱是让不舍离开的人好好走，鸣笛声悄悄地刺进耳朵，这一次回首恐怕再没机会问候，最后一遍了，换你躲进双周，想靠在曾摇动我的天空，别说话，泪水你别带走，镜子里的我我遗留下你轮廓上的笑容，别逗留，我本车要开了，问你不过先走，我深爱是让别舍离开的人约好我们再见，散步的午后 笑容一夜都留，末班车要开了，公路到了尽头，我深爱是让你舍离开的人，好好走。 非常的感谢泽宇，一首歌把我唱出了当年迎风流泪的感觉。 大家都是对你的歌走心的演唱给予了很大的肯定。 是夜行在你演唱的过程中连续不断的在给你抱玫瑰花，而且最后给了一句点评说这歌唱的可以。那清新波，你今天要不要先自罚一下，今天来晚了。 对、 啊、已经我们快结束的时候才跟大家 say 说嗨 hello 大家好啊， 我要走了。 哎呀，但是马上是啊，时间真的很有限。今天听泽宇演唱了三首歌，首首精彩， 动人心脾， 对，特别的有实力。怎么样，最近很有，最后哈，但是很短的时间，想问问第一次在电台唱歌感觉 怎么样？ 嗯，首先肯定很紧张 啊，要不紧张唱到什么样，好到什么程度，你想一想。 是一会生二回熟嘛，下次的更加熟悉的时候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让大家更精彩的可以听到你。 谢谢年轻的泽宇，谢谢你，谢谢。 是20岁哈，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来了三首 live 版的歌曲，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可以每天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挑战新歌声也会在这里输出更多的好声音。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我是静瑜， 我是周准。 嗯，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带来的今晚有戏，明天见喽，拜 拜。 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说一句想跟你一起。将心中的